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李文忠好，退伍会的副主委，那么他首先开枪，他说民进党之所以会输，第一就是林智坚的论文台大都已经裁定啊，但是小英要个挺到底，失去了年轻人跟中间选民。另外，伊干嘛讲民进党中常会内底有黑道，你要安怎去讲打别人的黑道问题？第三，这个初选被没收这个事情违反民主。那么，除了李文忠以外，今天这个高嘉瑜、王世坚都还在讲民进党败在网军侧翼。所以呢，高嘉瑜跟一直挺民进党的史书华医师之间啊，有一个非常激烈的攻防。好，那等一下我们来讨论。好，这个网军侧翼的问题，因为连苏一峰这个医师啊，也说民进党败在网军侧翼。好，那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来追踪。另外是杨照作家杨照说，民进党严重低估了台湾社会反战。那么你叫少年人啊，少年人兵给做几个月啊，事情就反转了。那接下来2024这个事情一定要面对，因为兵役是一定要延长的。小英总统已经请陈时中这个竞选团队吃便当。据说现场变成这个对何志伟的公干大会。到底有影不？不过国民党因为选赢之后，现在陷入选总统的激烈斗争，大家直接指向朱立伦，讲你算绝对不掉啦。那你要算不算？大家现在都很焦虑。这个选完之后，现在有争议的地方在屏东，因为国民党的苏清泉要申请验票，那么他的质疑到底有没有道理？给他给拉马贝来讨论，那当选之后现在对谢国梁的期待最多，因为笑脸来龙宫关闭爱狗狗了。那到底谢国梁最高不？他会不会现在就跳票？中国这个对于上街抗议现在是可以说是这个烽火越演越大。那已经第三天了，这个事情而且说是境外势力的介入，境外势力还讲到台湾爱设计齁。那么到底最后会不会镇压还是习近平会退让，今天我们要来讨论。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林俊宪，林委员。 洪洋，各位观众好。 好，政治系教授范世平，洪老师。 洪哥好，大家好。 好，资深的媒体人黄创夏。 洪洋好，大家好。 好，以及国民党新北市的市议员叶元之。 洪哥好，大家好。 好，元之兄这一次高票当选另外呢也是高票当选的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李建昌。 大家好，大家好。 好，那建昌兄已经得被改八连任那么这个另外邀请到的是，也是这一次也这个过关恭喜这个我们陆军备役的少将于北辰将军。 辉哥好，大家好。 好，那待会呢这个资深的媒体人王时奇也会加入盾牌医师史书华也会加入。那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今天九合一大选惨败民进党预计提请成立2022选举检讨小组。那这个特别访问的林俊宪林委员工确实要痛定思痛检讨败选的原因，因为内外环境都不错，跟世界各国比较起来都是前段班，原本是充满信心但是却大败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林委员，为什么一奈阿内哈？ 我想这不是单一因素啦所造成的，这个大概有很多的原因所累积。那民进党在2018大败一次那这一次呢为什么又遭逢几乎比18年更惨那实际上以就选票来讲，国民党跟四年前比起来，国民党少了40万票了但民进党不仅没有增加，民进党也少了15万票了那为什么选民不投票 所以这确实是民进党必须要尽快来了解。那同时呢，选前的评估啦，跟最后的结果，我认为差距非常大。那这是这一次的震撼跟四年前不一样。四年前开票前啊，大概党内心里有准备啦，因为那时候有寒流。大概这样啊，这磨合啦。但基本齁，我想每一位很多民进党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我还没有遇到一个说大概他可以很准确的就知道这一次会输到比18年哦还要严重。所以我们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问题，那我们来赶紧齁整队啦。因为这个基本上民进党的挑战还没有结束嘛。你紧紧的还有三位补选呢。还有两个立委还有嘉义市呢。那民进党可以再继续连三败吗？而且明年2024基本上就是23年再准备选举嘛。你看现在各政党已经都来铺陈布置准备2024的总统大选。好，所以民进党大概最快时间就明天礼拜三的中常会就要推出第一个代理党主席了。第二个就成立对吧红以共哈这个败选的这个检讨小组了。好，赶快找出一个原因啦。 好 那其实很第一个有选民的期待啦和压力啦。我们的支持者还在嘛，因为实际上这次啊两党都选得不好。我觉得两党都必须要去探讨这个原因。那其中民进党哦最我认为最可惜最不应该啦，因为民进党就进动嘛。如果我们真的自己认为防疫成绩真的跟国际比起来还可以，那经济成长的数字在亚洲大概都是第一名，那为什么选民没有办法感受， 对 选票不给你，但还好至少看起来大局还在的，就是说这些选票不是跑到国民党身上，因为国民党也少了40万票，那这些选民他选择不投票，或者说观望， 对 这次的投票率降很低，那如果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热情把这个激发出来， 对， 没有办法把他们找回来，那就那未来的选战民进党当然就不乐观。还有一个民进党不能想无信心面就是年轻人的选票。这是很显然在年轻选票齁民进党不仅啊齁没有争取到，甚至还流失很多。很多地方的那个年轻人的返乡潮在这次选举就没有出现。大家应该怎样不好啦。但是选后的检讨我是感觉不要在第一时间就检讨到人啦、啊。那不是任何一个人啊。如果硬要讲战犯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战犯、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党内的，都是在党内有自己负责要做的事情嘛。那当然也检讨到初选。那初选有没有没有影响，这个其实要用科学上的去检证。就过去有办初选就选得比较好嘛。就可以用选举来核对啦。那以这次有办初选的屏东，扁豆板抽算啊，算量好不 好？不好， 不好啊。 才这么输。 对，既然屏东开票开到让我们紧张。那我来自台南，其实民进党很有代表性一个选区啊。 对。 我们都没说台南是民进党的眷村啊。台南人选得不好、啊。那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连台南人都不愿意这次站出来投票？还有一个就产生了议员跟县市长的选票落差。 对。 民进党议员选得不错哦。但是投给议员竟然没有投给民进党的县市长。 对。 我刚举一个例子，像新北市三重只有九席议员嘛。民进党提了六席。 对。 全垒打。但三重市的民进党市长的选票是输的啊。他过去这种分离投票只会出现在总统，就是政党票。我进动到这里啊，总统不一定投一样嘛。还有一个分离投票。民进党就算在中北部这是大输，但每一个中北部的县市政党支持度民进党差不多都赢。打不起民进党政动积极都跟国民党打平没有输呢。 对。 新北市是赢呢。桃园市也是赢呢、啊。这个为什么这样的选票没有办法啊移转变成我们候选人的选票，就是政党支持度管啊你好酸你比如给。那还有就是民进党在这是三个连任的三个执政县市输掉了，基隆、新竹市还有桃园市。那这三个县市原本是民进党执政的看板人物呢，执政都非常好啊，郑文灿啊、林志坚啊、林佑昌啊，这就像清基隆就好呀，过去是民进党啊这个引以为傲的地方执政结果呢他们的选票没有办法移转到新的候选人。 对， 这嘛是 这嘛是民进党哦，我感觉这道确实是要深自检讨了啊，这个地方。 好，来，这是开过啊，这个林俊宪委员讲的哈，讲这边啊，有几个管区的议员席次不减反增啦，而且还大幅增长，其中基隆哈市议员对七席变十二席啊，桃园市议员成长六席啊，新北市新竹县各成长三席。台北市宜兰县各增一席，其他县市持平啊、哦。也就是说，基层议员的席次变化看来，民进党基层经营比以前更扎实。可惜议员的票都是无法度，议员票的增加都是无法度去投县市长，这足奇怪啊、哦。那基隆市议员本来是有三十一席，即马国民党十六席变十三席。民进党对七席变十二席，已经可以抗衡了、哦。 对， 加上无党籍有一个林敏勋、陈明健是友军，那个有两个加盟，安尼就会当改写国民党正副议长局面。换句话说，基隆市议会议长、副议长有可能民进党哦。好、哦，桃园市议会六十三席，国民党这一次拿二十九，比四年前少三席；民进党拿二十四席，也就二十九比二十四。比四年前增加六席，恭喜啊，增加六席算很多了哈、哦。台南市议员应选名额五十七，过半席次二十九，民进党这边掉二十八，比第三届二十五增加三席，哈、哦，大概一定应该没有问题了哈，因为还有一点友军嘛哈、哦。新北市议会六十六席，民进党当选二十八席，比四年前够给三席啊。哦换句话说，议员其实选的不错。不过， 台南市也是哎、欸， 台南市 超级是贵吧？台南市民进党二十八席，国民党只有十五席， 十五席， 对， 二十八比十五， 对， 好。那我想请教建昌兄，你安怎看讲为什么这边的安尼？ 其实我这几天去哦，这个白山木子怎分去安尼啦？ 哦，你分去？ 我老实讲，我嘛看无，尤其伫我的选举区内底吼。我在我的选区里面，其实民进党的传统支持者很多没有出来投票。我认为在我们劳动力阶层的这个阶层哈，比如说团兄啦、团还家，他们选择当天没有出来投票。这个是我们民进党的一个警讯了哈。以前这些摊商好朋友的话，他们在下午收，早上做完生意，他们赶在四点前哈，通通都会进到投票所去投票。但是我认为在台北市的方面呢，为什么陈时中的票在31点多？ 对， 31点多，台北市传统绿营的这些选票，真的很多人没有出来投。这个我认为这个不是访问一两个就能够当做一个基准了、啊、哈、我认为这要透过比较严准的社会科学调查，所以这个社会科学调查才能够足以成为民进党这一次。在检讨败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而不是说听谁讲，这个都没有准头，一点每个县市都应该要去做普遍的社会调查，这些社会调查为什么你会婚礼投票，为什么你选择不出来投票？你看我们五都啊，我们六都啊，我们的投票率才不到六成哎、欸。我们以前的台北市最少有六成四、六成七的这个 range 之间哦，真的啊，都差了5-6%以上的这个投票率。我们台北市还比较好了，其他五都都接近60%而已，这很可怕、欸，一下子降那么多，我们曾经到。好像沙卡杜的时候，74%在台北市好像有70%几的这个 投票率 过、但是为什么这一次会降这么多？每个县市到底它的社会因素产生在哪里？要好好的探讨出来，这个才能够成为一个政党的在检讨这一次政党的，不管是国民党胜或是民党败、一个很大的原因。第二个才来检讨说为什么你要看。为什么民进党在全国的议员席次增加了好像有40几？其实苗栗啊，我那个好兄弟积极在辅选的省化会委员，他积极在辅选苗栗市，光我们这个系统的就当选50以上。 苗栗民进党议员， 而且那个曾文协啊，曾文协是不是？ 曾文协 他一个人在苗栗拿的票 可以当选三席的议员。 哈，也要这 样。一万五票，五千票的当选动选苗栗县议员。他一个人，年轻人。 对。 他经营了四年，年轻人啊，本来是时代力量，现在无党的。 对。啊，这边但是有配替徐定珍辅选。 对，当然啦、啊，他的发言人呐、啊， 嗯， 他是他的发言人呐、啊，他拿到一万五千票 哦， 所以这个每个县市每个县市哦，都应该好好去做社会科学调查。 嗯、 但是有一点，我认为我的兄弟梁文杰的观察， 嗯， 有一点准头， 哎、嗯， 就是我们全国防疫元老世界名列前茅没有错、 嗯， 这有可能是中央竞选总部的一个大的战略， 哎、 嗯，我们就打小英的满意度。施政满意度嘛，最近施政满意度，小英高达叫将近57%啊，市井满意度啊，这个总统做个第六当的总统，他能够在施政满意度高达到将近60%， 嗯， 这个很难得啊， 对， 这人肯定伊的国防、外交、经济、财政等管，伊还了做安的， 嗯， 这台船无走无着方向， 对， 所以啥施政满意度好，所以。竞选总部台北市啦齁、嗯、还是中央的中央东部他最好就是结这个东西。你相信我小英你投给我提名的县市长候选人、 嗯、 就打这个嘛齁、 嗯。 但是我认为梁文杰的分析我非常赞同、 嗯。 你没有去考虑到我们台湾百工百业的老百姓的人民、嗯在过去两年半的期间里面， 防疫的时候， 防疫的期间里面，多少人他的经济、 嗯， 他的家庭的家计、生活、 嗯， 真的产生很大的困扰、 哦， 很大的困顿，很多很多店倒了， 嗯， 很多投资，我投资50万、30万去搞一个小店，破起来，哎，拄着疫情， 拢无生意嘛， 拢无去啊嘛。我开一个便当店，我开一个自助餐店， 对， 我开一个冷饮店、 嗯， 我开一个便利超商啊，啥物件，规个劈一拢倒。 这艰苦人，一般来讲是支持民进党的。 对， 嗯， 好，咱个讲观光旅游业， 嗯， 观光旅游游览车的司机，游览车的游览 啊，无观光客啊， 啊，佮做游览车司机这饭店吼、 嗯嗯嗯， 也有可能一桌才两三千块嘛，吼。一家才两三单内底拢无生意， 嗯， 伊整个无生意，这个物件是影响一个家庭的生计的。我认为这一点要好好去做社会科学调查， 嗯， 有可能我们损失了这个情绪的问题， 嗯， 我们没有去照顾到， 哦、嗯， 所以你们上面都说得很好，没有做， 嗯， 我们也认为台湾做得很好， 对、嗯， 但是我的巴肚无人甲我顾， 嗯， 我顾未着，您顾未着我的巴肚， 嗯， 歹势。我的手中上大的武器，就是手中这张选票。 哦， 嘛是咱台湾民主可贵的所在。 所以好你台积电遐，我看还做好做。 不，你会去买台积电的人，嗯、你一张台积电偌济？ 哦，我60万啦、啊。 最少要30万以上嘛， 嗯嗯嗯嗯、 是不是？ 对。 你手中我着去升股票伫台湾内底，有真正靠股票伫生存伫趁食的吼，嘛、 嗯嗯嗯、 是去。遐好野人较大啦吼、 嗯， 你一寡小老百姓，人伊为爱为三顿走撞， 嗯， 这个物件应该是即届选票民进党落遮济， 迄 一个情绪啦、 哦， 你的情绪， 嗯哼， 我巴肚顾袂掉，你叫我一直要出去投票， 嗯哼， 我认为这一点的这个情绪很重要， 哦， 第二点就是他都要注意你咧讲诶，杨照的观察， 嗯， 大家拢讲啊。这个战争不要怕上战争，要保护我们台湾这个国土，不要这样讲。 嗯， 也许跟余将军他这种当过将军的人、 嗯、 或是受过军事背景训练的人讲这种话还可以。 嗯， 但你现在跟20岁左右的少年家说，你有一天可能会上战场哦。 嗯、 你现在每天电视新闻播那个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看那个战争的画面， 嗯， 你少年人会着惊惊无？你看，俄国普丁有没有全国动员？ 嗯， 遐少年家有的拢无受过军事训练，在那里排队，遐两架要送上战场， 嗯哼， 要做肉店。像这种景象一直出现、嗯、在这一年里面，一直出现在我们电视新闻上面。 哦， 对，年轻人的心理真的会有恐惧的感觉。哦这一点因素真的值得探讨。 更重要，因为吼，我有讲，其实我身边吼， 几个朋友拢敢问讲，会爱战争无？嗯，会战争无？就内心是充满了担心啦吼。第一问，第一就讲，会战争无？第二就是讲，我这土地敢要买哈？好，伊本来是要买这土地，但是觉得说，啊，那未来是安怎？爱个敢要个投资？好，这样子。我也喜上猛上的叫爱爱移民吧。好，换句话说，我觉得啦，虽然是地方性的选举哦，可是他对于台湾的这种两岸的紧张，他是很在乎啦。哦，那这个是不是影响投票？我是不晓得。不过这个就是杨兆今天讲的啦。他说，民进党严重低估了台湾社会反对战争的态度。啊，一共啊，这个民进党相信大部分台湾人仇视中国到愿意一战。忽略了一旦越来越接近确实要付出相关战争代价的时候，光是叫役男啊要多当几个月的兵，很多台湾人就会迟疑跟反对啊。杨绍光啊，民进党忘了一件事，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塑造了自身主战的强烈形象，所以民进党比当红干嘛你是主战啊、你是想要保台湾的和平是不对，但你没主战啊。在网络上沉默的台湾人民仍然可以用选票拒绝这样的政党这样的路线。一共那些持续在网络上叫嚣霸凌的民进党支持者中，只会让未来大选的时候让民进党的路越来越难走。民进党犯的另外一个错误是仇视一个自身认定绝对不会改变的中国，说中国就是邪恶的，就只有必然要武力统一台湾的那个中国。可是他说这不是事实，中国随时可能改变。我嘛，干嘛这喊喊嘛？所以他说中国正在改变当中，然而这几年的仇恨操作已经使得台湾失去任何影响中国的机会。来，那个 基本上我是觉得建昌议员当了八年哦，八届，所以 八届 看得非常清楚。而这清楚 被改下重点地方呢？ 对，在里面清楚的是什么？第一个呢，刚刚讲的传统绿的失望值。恐怕才是这一次的一个关键，而不是仇恨值，是失望值。我们来看，其实我们到前面的选制变来变去嘛，2010年以后大概就是两年一次，两年一次，一次是县市长地方，一次就是总统立委。你看到后面的时候再怎么样，投票率这一次真的是出乎意料的低啊，而在投票率只有 59.86 嘛，出乎意料这低，低在哪里？过去的时候讲的传统绿是最铁的，绝对会投票，而这一次你看到这个结果，传统率没有出来，所以关键这个不管你后面怎么分析，传统率没出来这是事实。这个第二个，国民党有多得票？没有，蒋万安得的票比丁守中少，比连胜文少，比2000年的韩国瑜更少了将近10万票，所以代表国民党也没有多得。所以杨兆的话我是存疑的哦，因为如果是这样他会投到对立面嘛，那没有投到对立面。那至于你说是兵役，我也是存疑的，因为今年的整个年度2022年少子化结果，手头足就是跟兵役会有影响的，76万，而手头族的投票率本来就偏低，所以本来就偏低，你说他们会因此而影响吗？没有，所以是对民进党有一种失望，不愿意投票。而其实你看各国都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是像彭博、CNN、葛莱仪、野岛刚、小笠原，我们有小笠原和野岛刚在送节目的时候我在旁边都看到一个，这是内政问题，大家各国都看得出来跟国家安全无关，选民是分开的。所以杨兆说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因为那个我是觉得那个有一点点是偏蓝的说法，所以其实不是兵役问题也没有嘛，但是为什么是内部的问题，内部为什么这么失望，但是失望里面带有对国民民进党的情感，所以议员会赢分离投票，所以就是他是想要告诉民进党，我们的声音你没听到，我们的生活你没有照顾到，或我碰到了一些状况没有照顾到，所以可是他们就是在县市长那边做出了他们放弃，但是对议员没有放弃，而国民党没有得到便宜，所以国民党你是说什么？因为如果真的反战，那就把国民党捧高嘛，那没有嘛，因为这个习近平的那个粗暴，大家都知道，连上海的、连北京的，我们后面会讲到，连白纸都知道，那是没有办法处理的。胡锦涛也知道嘛，李克强也都知道嘛，所以那个东西无关。重点就是回来，所以要检讨，就是应该讲的，为什么民进党让大家失望？一个 K 字型的发展，这在这三年时间里面，越有钱的，发展的越好，越不钱的当然是奇怪。但是他们知不知道？知道，但是他们知道，如果真的对民进党这么痛恨，他们不会投给议员， 是， 所以我是觉得关键里面是想要给民进党一个讯息，而这个讯息是什么？传统绿里面，我听旁边的很多人，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走过启蒙时代、自由自在的、野火的，过去都是比较支持民进党的，讲了一句话，现在的民进党不像 长期以来的民进党。哦，民进党不是民进党，民进党过去的众生喧哗，面对冲突找到妥协之道，然后这带着大家一起走明确的方向，在这次的选举里面确确实实大家没有看到。 其实更重要，他说一点，我感觉我有同意，就是讲迄阵啊，餐厅无生意啦，吼，啊，真济人用要倒去啊，然后啊，这个啥，计程车司机啦，吼，啊，饭店啦，啊，迄个游览车啦，讲实，遐个人哦，迄阵的政府应该更快速的、更大力的帮忙他们，吼，因可能啊，这个啥，日子无好过，吼，那等一下我们也来看，因为高嘉瑜今天在讲，民进党是败在侧翼网军，吼。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哦，请迎接这网络世代，哦，很在乎车翼网军。那啊，为什么车翼网军长是王世坚讲，今仔日是高嘉瑜讲，苏医生今仔日还有一个啊，这个苏一峰医师伊嘛讲，民进党输在车翼网军。那为什么这个啊高嘉瑜这样讲，会跟史书华医师啊，好，哦，两个整起来，好，哦，史书华医师也在我们现场，等一下我们来请教他。来，我们先休息一阵广告。哦，真济传统的民进党支持者无出来投，这是事实。为什么这人无出来投？无热情，有可能是因生活受到影响，哈，哦，真艰苦。那么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因为高嘉瑜说，其实是侧翼网军。伊讲啊，高嘉瑜讲，侧翼到处攻击意见不同的人，赶跑了民进党最需要的中间选民啊，哦。那史医师啊，就加入了战局。他说为什么他不以为然？好，哦，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切。的傲慢也是由他而起，你应该辞职鞠躬下台。 再撂下重话，王世坚这回把炮口对准苏贞昌， 还要硬凹在位置上，是被社会逼走的话，那真的是够难看的啦。 行政院长，你认为说谁也比较适合来 的？陈建仁副总统，他是最有这个高度跟声望，圣光一出，那应该大家都会服从。 就连接班人选都点名，王世坚话锋一转，再进行抓网军策应。 这网军最好，你们就悄悄地消失吧。娶妻生子，你好意思对你的子女说，林北做网军吗？ 选输就输了，就要认了，他就要检讨。啊，假如不检讨，原地踏步，互相指责。这个党不会进步了。 不同于激动派的王世坚，陈其迈语重心长，也喊话检讨。不过绿营大败，不止被自家人点名，网军侧翼到处开战是关键原因。连胸腔科医师苏义峰都在脸书留言亲身经历，自从批评空气污染，从此成为侧翼的眼中钉。 我大概被这侧翼围攻的时间长达三年以上，政治色彩就变成挺绿之后了，我就变成中立。然后后来甚至被打到对面，找人攻击的过程中呢，也把民进党的支持者越做越小。 侧翼猛攻反对派的同时，也拉高民众对绿营的仇恨值。但选后除了检讨，似乎也要避免继续指责，否则自家人相互攻击更加难以进行。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史医师，为什么你会这个跟高嘉瑜杠起来？ 我先简单说一下，就是侧翼网军这个是各个阵营都有，那我先讲，我不是民进党党员，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高嘉瑜委员呢，他是民进党党员嘛，那今天他是这个选举选的状况选的不好，那我觉得他今天跳出来去检讨所谓的侧翼网军，我们先定义什么叫侧翼网军。侧翼网军就是跟你有类似的政治倾向，但是可能不是你的正规军，所以简单来讲，高嘉瑜你今天是正规军，那我今天我是一个我们讲说是网络意见领袖，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影响力，但是你说我们是侧翼，我们传统上讲侧翼叫什么，就是匿名的粉专，比如说什么郑克爽啊，什么什么飞天蟑螂，什么尚书大人啊，这些你真的去查他的身份呢，你查不到他，所以他可以随便骂，他可以乱讲一通，但是不好意思，我们这些我们是真名出来的，我今天就是史书华，我连我的诊所的地方会被洗，会被人家网军攻击。像这种我们整天就是被人家攻击，像这种这个还算是有脸的啦齁，这我们自己牙医系的学弟来出征我。 这些才叫做侧翼，这些才叫做网军， 不敢具名。 哦，零九万，这零九万是总不会有这样名字叫零九万嘛？嗯，啊，他说他要来告我，那这些是可能是有网军公司，有可能是水军公司，像之前四叉猫他有透露这个有所谓的买账号，哦，包括这些行为，这些叫做侧翼跟网军。嗯， 对， 那今天你今天要应我，所以我今天高嘉瑜今天在检讨选民的这个时候，嗯，我就讲第一个高委员，你自己是辅选的干部哦，陈时中辅选的干部团队，你自己的港湖地区蒋万安的得票率 40%, 陈时中得票率 28%, 请问辅选不利是谁的问题？是侧翼的问题还是你正规序的问题？所以今天高委员讲这一个东西，那当然王世坚议员前几天也有讲，我也有问他主任办公室，那其实王世坚议员讲得很清楚啊，他就直接针对那个王浩宇嘛，好，那当然像我们这种具名的人，他就说那这种我们就是具名又不是民进党党员，你去检讨我们做什么？好，没有一个那个选举选输了然后再检讨选民的。那你今天高嘉瑜，我今天就问他说，那你今天侧翼的定义是什么？ 可是他有说你是侧翼吗？ 对，这就是问题。因为我们被打成是侧翼，因为我们被这个蓝白红的网军攻击，好像刚刚我刚刚放出来这来谩骂的啊，甚至来我的板上去洗板的啊，我有一篇贴文，那个有1600多个留言，说那个谁看得完啊？那些是谁？那些叫做侧翼网军。好，那我这种呢，我是不好意思，我是真名哎。你顶多就是说我是说有影响力的人，或者说我今天就是史医师。你今天要讲硬要说我是侧翼，我就每次开玩笑，我说我是金主啦。好，就有很多候选人，我很多政治现金。好，不管是无党籍的或是各党籍的。那今天就讲喽。高嘉瑜委员讲说，我在底下留言说，我口不出恶言。我说你遭遇劫难的时候，就之前那个林炳书的事件的时候，我帮你说话。你政策被攻击的时候呢，我帮你们澄清。我就想问说，高委员，你的侧翼的定义是什么？包括我这种拿真名出来跟事业在帮你们的老百姓吗？我讲老百姓是我，我是老百姓，因为我不是政治人物嘛。 对。 结果呢，高委员讲什么？高委员讲说，今年而已。我讲的这个快筛血氧剂价格的4月20几号的时候，这个文章可以去找，我大家有贴出来。史书啊，全部振振有词反对，全部反对。全部反对哦。他这个快筛又推一快筛。然后而我在为人民争取的过程，史书啊全部反对。等一下哦。我这边要澄清，这个完全就是抹黑哦。因为为什么？我给你们看我4月27号 ,29 号的文章。我写咯，给高嘉瑜委员，大家需要血氧机没有错。我自己是医师。 对。 我知道什么叫做血氧低，我知道什么叫做缺氧。我自己有在爬山，我还知道高山症的处理方式。 对。 所以你血氧机你问我，你跟你一个高嘉瑜委员，请问你觉得哪一个比较专业？那我现在就告诉你说，麻烦委员要注意哦，你今天说你3000多块很贵，而且又买不到。那你说你要买那个亚马逊上面的，他前面有写哦，亚马逊上面什么多少钱，300块500块就买得到的。我就说这是医疗用品，有准确度的问题。好，500元的血氧机就是你有时候放一支原子笔，它测出来都是99、或是100、或是放一只兔子，放一只那个玩偶兔，测起来也是100。那网络上假货很多，你要看好，要政府认证，不是要叫政府放宽非医疗用品的做东西来做医疗行为。讲这方面没错吧？第四个，对了，我建议你们可以跟厂商讨论，由政府大量采购，减少成本，让价格压低，或者是，但是不要开放奇怪的东西，害到民众。好，我讲的是这个哦。请问一下高嘉瑜委员。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叫做全部反对吗？好，我这样直接讲。然后呢，那后面就这个就是一条边的啦，因为选举选完了，那其实现在这个东西就变成像是我们这些可能帮忙绿营的意见领袖们，我们现在是一直被攻击。我们这几天的我封锁的账号大概封锁了大概2-3千个了， 因为选输了嘛， 选输了嘛，就一直被骂嘛。啊，我看得很烦，我就把他们封锁嘛，因为我没有时间嘛。 对， 但是封锁也是很累，你知道吗？要点三次，你知道吗？像那个09万，我就故意不封，我就故意把它放在那里。因为它看起来很好笑。 好、哦，然后呢，我说这个绒毛娃娃，这个兔子的血氧是正常的哦。嗯哼，哦，所以我今天讲说，你今天用抹黑的方式来攻击你的选民，嗯，而你不去检讨你们自己民进党正规军的问题。啊哈哈，好、哦，所以你今天讲到侧翼，然后呢，还没完哦，这些东西呢，就是要让我们这些人。禁言，嗯哼哼，你就是要攻击我们到我们不敢讲话啊，好好好，然后这个是一条边哦，为什么我说是一条边？它这个东西包括后面的，你看我昨天晚上贴的文，马上报政公社，好、哦，报政公社马上就呼朋引伴喽，嗯哼，然后这个什么有一个粉专什么政客爽，好、哦、政客爽，好、哦、马上就呼朋引伴就贴文，然后放连结哦。我去讲，我解释一下，就是说之前那个徐小新一直讲说什么我丢石头这件事情，嗯哼哼，丢石头是一个梗，我放了一块石头在蔡壁如的那个留言区，说这个石头呢会比你的赞助还高，嗯哼，然后啊事实上有很多，我大概有三四十篇的那个石头的赞助都比那个蔡前委员的那个赞助还要高，嗯，那这是一个梗，那不是说我今天要网络出征。他们今天好像把它带成淡风向，变成说我今天是一个网军头，好、哦，嗯，然后我带领了很多人去出征这个，去出征你，去出征这个。我现在很讲很简单，我就是一个一般的牙医师，只是我有声量，我有粉丝，我有追踪人数。嗯，那今天任何一个，我今天只要一个网红，他可能脸书粉专他有50万人、60万人，那随便人数比我多。那你今天要讲说这些难道都是侧翼吗？所以今天我们只是表达我们的。言论自由、uh-huh. 那我今天你要说网军出征，我们这个台都被出征，嗯、uh-huh. 我跟你讲，我的诊所好像前几次来我有讲过，我的诊所呢现在每天都在被洗一星，嗯哼，好，因为我就是真名出来的嘛， 对、uh-huh. 那我有公司，我有事业嘛，刚刚议员讲得很好，这些老百姓呢过得很辛苦，嗯哼、uh-huh. 所以其实我是从我被攻击很多东西，就是包括我卖货好、uh-huh.我在这边郑重澄清，我只要你们只要抓到我说史书华从淘宝进货呢，哦，我赔你1亿，好不好？我跟你赌，好不好？抓到我从淘宝进货，我从淘宝进货，嗯，赔你1亿，好不好？我身家全部都给你，哦，为什么？因为就没有的事嘛。可是他们就是要这样传，就是要攻击你。我从去年开始做这个电商平台，其实那时候就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嗯哼。那时候很多店家来跟我求救，刚才议员讲的很好，就是很多小吃店啊、餐厅，那时候三级警戒，嗯嗯，封城，说哎喊说要封城，但是还没有封，嗯、但是三级警戒的状况下，店里不能内用嘛，嗯，只能外带嘛，只能外带，有多少餐厅可以营业？ 是， 有多少包括健身房，包括你必须人要到那些地方，所以我那时候帮忙做。团购就是说哦，我帮忙一些店家，那其实我这一年以来，其实我帮忙了100多个店家。嗯，那为什么我说我不可能卖淘宝？第一个，我是中国共产党黑名单，我在雨伞运动的时候上金钟奖台演讲，嗯，我连入境都不能入境，我是澳门被遣返，我怎么可能是？我连中国的 APP 都没有，你知道吗？嗯，我根本不敢下载。 好， 所以你今天在攻击我这些东西，他们只是在把我弄臭。哦，所以你今天在。他们就是说想办法把你弄臭，嗯，你今天有声量，弄臭你，这个不要有弄臭你，每个都把你弄臭之后呢，以后你就不敢出来讲话了， 就把史书华摧毁嘛， 对， 摧毁以后你讲话就没力， 包括像朱学恒前两天在这个他的直播平台上面讲说什么我自导自演，哎，这个有趣哦，我是这个侯友宜的这个竞选顾问，嗯，好，我前两天我放出那个我证书来。那我出席就被他们讲成说我自己去要了这个侯友宜市长的聘书，嗯哼，那说我自导自演，我这边直接郑重驳斥齁。 好，来，史医师，那我可不可以问你，如果你说你不是侧翼，那可不可以说你其实是一个民进党的支持者？ 我可以说我是台湾的支持者， 台湾的支持者。 你今天要说政党，民进党我支持，嗯，激进党我也支持过，嗯，甚至国民党，所以这些无党籍的，有一些人我也支持，比如说像在座于将军，他虽然是无党籍的，他曾经是国民党党员，我也支持他啊。对，所以 这个东西很简单，因为为什么？因为于将军的理念我认同嘛， 是是是， 他就是很简单，保卫台湾，保卫中华民国。嗯嗯嗯。那我今天身为一个露头露脸的人，你今天硬要说我是侧翼，嗯，我是网军，嗯，我今天很简单，如果我要干这些勾当，我只要花钱，我把我今年做慈善的钱呢，700多万 去养网军。 我全部拿去买网军、嗯、问题是我有没有养网军，我没有。 是。 啊要不要养，我要养，要养是可以的。 啊了解。 这种东西你不要去把它扭曲这个事实。 好，来玉将军。 其实齁、哦、史淑华医师这么生气我最能谅解，我最能同意、嗯、你知道吗、哦、如果说你被你敌对的阵营来攻击会痛吗？不会痛。嗯。就算被打趴我告诉你轰轰烈烈、嗯、那叫做战地英雄啊。 是。 什么叫侧翼？曾经站在同一阵线。嗯。然后从侧边打你叫侧翼。啊。这才痛啊。我想意思应该是了解这个，我是支持你的、欸、我是你们这个阵营的人呢、欸，怎么会我讲出了一点真心话，你就从侧边打我，就打得特别痛，那这种痛你会在乎，这种痛你会在意。我以前是黄复兴的党员，我曾经带着他们去连改，到处去抗议，哎，把我称为英雄，哎，可是我讲的真心话，说你们舔共不对，你们该反共，哎，全部把我打成背骨，所以。所谓侧翼的人最喜欢骂的就是背骨两个字， 背棍， 对，背骨，这就叫侧翼。为什么？曾经我们一起奋斗，有一样的目标，怎么会因为我讲了真心话，你从侧面打我？因为大家知道，不管是战车也好，各种武器也好，侧面是最弱的，你知道吗？最强的是正面。我正面跟敌对的阵营，我们对决，不管做政治攻防，或者是在军事上做军事的攻防，我告诉你，正面对决最君子啊！ 是 你打趴了，就表示你 那些打你的人，你知道是谁吗？ 哎，对，我当然知道啊，就是知道才痛。 啊、以前是很好的人，很好的朋友。 我告诉，就连我以前在念军校、睡在我附近的人都在骂我。哦，这、哦、我觉得为什么呢？ 他牙医的学弟、 一样嘛，一样。所以我说，我了解他的痛，我了解他的痛、哦。就是曾经我们是一个学校出来的。 那你怎么对待这些人？ 这种人，你只要回他，你就输了。哦，对哦，你回他你就输了。为什么、嗯？他就要你回他。为什么？你知道？当你回他的时候，他会把你截图下来，嘿嘿，这个背骨的跟我刚才跟我骂、嗯，他心虚了，他回话了。哦，对付这种人就有一种方式，我告诉你，就是比度量大。嗯哼，封锁是一个好方式。哦、第二个就冷漠他，不要理他。 那你很痛苦，会很痛苦吗？ 超痛的，超痛的。我医师封了2000多人，我可能应该超过2000人了。哦，真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嗯，以前曾经在一起的这个阵营里面，嗯、很认同你的人。把你奉为神，哇，战神、啊、有战力， 对， 这时候都开始骂你嘞、嗯，而且骂你是从哪里骂？是从你最软的一个部分，嗯、从你的家人， 那你 从你的同学， 那你这一次去选举，你有碰到这样的人吗？ 啊，多了，我女儿被骂哭过啊，我女儿上这个街头帮我发口罩，帮我发小宣传品，嗯哼，他就直接指着我女儿说：“你爸是背骨。”哦，你爸是背骨，我女儿就回来就跟我说：“为什么他要骂你背骨？”嗯、我说：“因为他们舔共。”我反共、哦、他说那你是对的、啊、为什么骂你背骨，所以我说你要坚强一点他们是错的、哦、他说可是这些人说以前都是跟你同一阵营的，我说这叫侧翼、哦、这才痛。所以你看、哦嗯、高委员他为什么觉得痛，很奇怪哦，蓝营从来不骂高委员，嗯，对不对、嗯、都是绿营在骂他， 是 哎，绿营的很少批评俞北辰，都是蓝营在骂我，你觉得奇不奇怪、嗯、啊？好好，你觉得非常奇怪，这就叫侧翼、啊、这叫做切肤之痛。所以我说大家做一件事情，你的方向是对的，嗯，你的理念是对的，坚持理念，侧翼就侧翼，亲情朋友皆可断，为了理想而奋斗才是真的勇者。 不，我补一句，嗯，我今天在这个高委员这个部分，其实我跟他一起吃过饭，我们还合照过，我们还嘻嘻笑笑的。我今天这个去询问他这个侧翼定义呢，我就第一句话我就讲，我口不出恶言，嗯，我这一段话完全没有在攻击他， 对， 好、哦。所以今天他回我的这个东西，就像刚刚于将军讲的，这是让我最难过的地方。你今天说、王世坚，议员也好，或者说我们也同台过，我们也都很多这个一起去讲这些阐述这些理念。今天高委员，我今天给你的是专业的意见，嗯，而且不只是这个血氧计快筛，还包括之前宠物用药的事情，嗯、 是 他其实惹怒了非常非常多中间选民跟他的原本的民进党支持者。嗯哼，但是你就发现刚刚像于将军讲，蓝白的完全不会攻击他，嗯嗯，来洗我的板的， 还称赞他，我刚才还称赞他， 哦，称赞他， 对， 战神，民进党的良心， 良心，对 对。然后底下呢一大堆有各种梗图，然后还有把我跟这个习近平 P 在一起的。只是像这种各种梗图，而且一天就出来哦。嗯哼哼。所以你说什么叫做网军？其实这个就是一条龙，这是一条边的。他们就是 马上攻击，然后马上就有人去制图，然后就各个粉专去发，然后各个 LINE 群去丢，然后丢抖音，丢这个图文，然后去洗你，然后召集一堆人去洗你的版，然后让你晋升，重点是让你晋升，让你以后都不敢再讲。 好，那你民进党这个选败之后，你的诊所跟你自己个人有受到影响吗？ 我的诊所，我其实我讲白了，因为我自己就是全自费牙医，我也不看健保，我也不需要多的病人，所以我才可以敢这样子大声出来讲。今天如果是一般诊所，不要说现在啦，那个前两年疫情的时候就倒了，我们前两年疫情的时候就很多那个业绩就只剩三成，那个真的是房租助理薪水都付完，一年一个月可能都要亏50万100万，所以我其实这种东西切身这种东西我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因为我自己专业是 OK， 我专业我可以说我感觉我做得很好，所以我不怕你们，你怎么打呢我都不会痛。对啊，但是说实在说不痛其实是骗人的啦。高嘉瑜委员打我这一下我还蛮痛的啦，因为我认为他应该是友军，我在我的认知里面他应该是友军，他今天做了这个东西呢，做了这个行为攻击，不管是民进党还是这个攻击这些你所谓的民进党的支持者也好， 是， 这个其实是真的是痛的。 那你未来还会继续坚持你的心中的价值吗？ 我的价值就是台湾要好，就很简单。 对，然后继续会继续吗？ 一样啊， 一样哦。 我这样，你们没有办法让我晋升的啦，因为我没有组织啊，我没有组织，我也不拿你们的钱，我也没有政党，然后我完全不靠你们吃饭，那我讲的很简单。我今天我要移民，像刚刚郑大哥讲说要移民，我要移民，我马上就可以移民啊。我的专业，我在任何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缺我的专业， 是， 所以我根本没有差。但是因为我是因为认同台湾这块土地，所以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了解。 那你今天再怎么样攻击我，不好意思，你们就尽量讲。 看来我们要发财就靠你有没有买淘宝了。来，我们先休息一阵广告。好，那么因为这个高嘉瑜、王世坚啊，都说民进党是败在侧翼网军。这个胸腔重症名医苏一峰啊，今天也现身说，大败就是侧翼造成的。他说三年前其实他也是深绿的，他不仅上节目狂批对岸，更是第一个称新冠肺炎为武汉肺炎的人。他说可见我有多绿，后来却只是对空气污染批评就被侧翼出征。还被打成中共同路人啊！他也认为是民进党是败在侧翼网军，高嘉瑜也是认为是败在侧翼网军，王世坚也是。来，范老师， 什么叫侧翼？一般我们讲侧翼是说，他看起来是很客观中立的，可是他其实他是有他的政治形象的， 是， 然后把它包装起来。那所谓网军就是被豢养的，例如说像什么假账号，平常不上你脸书的，忽然很多人，而且是大规模的、不断的、密集的。甚至有的是对岸的账号，这是机器人，这个叫网军啊。那我会觉得说，不要一昧的说啊，好像你说这个王浩宇上面的侧翼网军，我觉得他其实就是民进党党员嘛，他也不是说我隐藏我的身份，所以我觉得那可能要把它定义清楚啦。那再来我要拉回来谈，就是说，刚刚我们谈到这次的选举结果哈，所有的县市都是普遍的民进党掉，我在讲县市首长，表示它不是单一地区现象，它是一个全国现象。那我们台湾有什么事情是全国性的？其实就疫情，所以疫情的确是造成全国影响。那我说，如果说那表示什么？就民进党中央认为自己防疫成功，可能是自己太过自信了。就像说啊，你看很多台商都回来投资啦，台积电扩大投资啦，一般民众觉得可能跟我无感、啊，就甚至我认为说，房价炒高了，我甚至觉得生活更困难了。所以我会觉得，那今天也很可怕。如果我们今天认为防疫成功是民进党高层自我感觉良好，那台北市长选举为什么要提名陈时中？你这不是自己找炸弹吗？其实台北市民大部分人是对防疫不满的时候，你提陈时中不是提油救火吗？所以我会觉得这就是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当初初选的确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有初选有民调，那我们就可以找出一个真正大家觉得好的优秀的一个人才。如果桃园当初有做初选，搞不好林志坚的论文问题就很提早就被发现了，就不会在他被换下来多难看。如果新竹市有初选，沈慧宏会真的会是民进党的候选人吗？我打一个问号。为什么？沈慧宏不是不好，但是他没有个人魅力，他只是因为他是林志坚的副市长，林志坚力挺他， 好，然后结果就变成就塌了嘛。然后再来讲说，为什么会那么高的分离投票，就表示民党支持者，他甚至他到了投票所，他只投议员，他不投市长，嗯，他不投县，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是 很特别、啊。 我认为这个疫情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嗯，会延烧到2024总统大选，嗯，所以民进，所以我常说啊，我说陈时中如果他真的想选台北市长，他应该在去年，当他民调还是八成高的时候，嗯、他就辞职、嗯，然后用一年的时间，针对反国民党可能提出来的疫苗疫情问题，我每一样我都做非常详细的研究，嗯、然后找出我的论述点，嗯、一一回击，一一打击。 是， 可是陈时中什么时候宣布参选？7月10号，嗯，才辞职嘛，距离选举剩下4个月，嗯，他一方面要管市政，他的市政也不熟悉，要学习市政。又要去应付国民党的质疑批评，怎么有可能呢？两边的压力，我认为国民党打这个防疫已经打上瘾了、哦，而且是无本生意。 打得到2024怕防疫的没意思。 对，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防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出现。那、哦、另外就是，你看为什么这次和柯志恩说我不离开高雄了？ 他们要深蹲了。 他为什么要深蹲？ 立委， 他拿着，我跟你讲，民党真的要小心。你现在在高雄是8席立委，全部是你。嗯哼。柯志恩如果去选立委，有没有可能选上？嗯哼。他突破口。台南市谢龙介拿了37万，现在民进党在台南6席全部是民进党的。嗯。我谢龙介，我选一个选区去选，有没有可能突破？嗯。那个突破就是像那个水库破了一个洞之后，整个就倾巢而出。嗯哼。所以我真的觉得民党真的不要欺负。 不过陈时中今天有自己啊，因为他跟小英他们吃便当嘛，齁、哦、检讨。他说啊，或许是因为没有做完防疫工作，他就去选举，从让人信赖变成落跑指挥官，导致有些人觉得被背弃，所以没有出来投票。伊家己安尼感觉啦吼。不过啊、因为刚刚谈到高嘉瑜今天说啊，他说有一句话叫做“不默而生，宁鸣而死”，一干官共啦哦。我想我很快也会死在这个战场上。他说。高嘉瑜说：“说出该说的，本来就是民意代表的职责。不管大家觉得我的言论是在伤害或帮助民进党，但我只是说出自己想说的话。”高嘉瑜认为，侧翼网军的行为无助于民进党基本盘的扩大。若把有不同言论的人冠上中共同路人、鬼棍等标签，那只会让这些拥有不同想法的人未来不敢再对民进党多说一句话。我想请教一下建昌兄，你要怎么看高嘉瑜哈？ 其实，若要像高嘉瑜、甲谢根，还是讲何志伟这些人哦，如果我们民进党的所有的民意代表，每个人要扮演这种角色，嗯，老实讲，我已经做20几年的这个民意代表，我也可以这样子。我如果在这个选后，我发一篇脸书，我也不是没有写作能力，我也不是没有 你呆呆呢， 对，我也读社会学的，我也读社会研究所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我是一个要红的人的话，我第一天我出来讲话，我会成为明天的很多的新闻台来追我，你知道吗？ 你民进党的良心， 但是，我走了20几年，我从野百合协运到现在，我观察在我们民进党里面非常多的政治人物来来去去，嗯，大概有拢红，拢红无十年，嗯，红无十年，哦，一大堆啊，哦，我说实在，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啦，啊，如果我要像高嘉瑜这样的政治人物的话，我今天在台湾的政坛应该还有小有名气， 去， 但是。我不会去做这种行为，嗯，就是我不会把民进党支持者的痛，嗯，再用刀子再割一次，哦，割给人家，别挂个老会，好难看，哦，然后认为我是站在能够讲良心话的这一方，嗯，要讲良心话，我也可以讲，但是我跟林进宪委员，嗯，我会在密室里面，我们跟其他的朋友会好好聊。哦、我们不会把我们的谈话在媒体在脸书上揭露出来，嗯哼，因为我们揭露出来没有错，我一而再再而三，我会成为网络的红人，嗯，会成为新闻追踪的红人， 对， 但是我这个人就不会去做这种行为，嗯哼哼，没去做这种代志就对了，这种代志是站在支持者的听顶端，嗯，在创造自己 也政治声量一比来还快了。 是，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高嘉瑜在我这个选区会不会再选上立法委员了啊？因为他的对手有可能会碰上黄珊珊。我说实在的，他的对手有国民党，也有黄珊珊。如果国民党提名一个人，黄珊珊再回来的话，高嘉瑜再选的话，你相信谁会当选？我还是在这里啦，我走了二十几年的地方的民意代表的这个政治生涯哦，不要去做这种贪图一时之快，然后自己的党伤害自己的党，让自己的支持者很伤心的事情。要讲这些话，民进党有很多政治前辈都可以讲，目前在台面上的也可以讲，但是大家都发挥了很多的智慧，情绪大家都有，但是理智跟智慧会要赢过你的情绪，这样你才是真的这一条中道正道的人。 啊，你要来看王世坚， 我认为他是一个很诡谲多变的人呐、 啊，诡谲， 还诡谲多变的人。如果要这样玩这种政治的话，也是网络名人，他这一次的超高票，就是他讲那一句话， 对几个， 都是我票可能给黄珊珊，你知道吗？我感情，我理智上面、感情上面怎么样？他票要支持黄珊珊，这个会洗减了民众党在中山大同区的一些票，或是比较中间性的票，欣赏这种个性，所以他会高票，他会高票，我真的认了一个。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会瞬间高票，都有他的一个短暂的新闻的爆发点。 是， 所以我跟你讲哦，潮水潮落哦，高嘉瑜委员这些人其实跟我同选区的，其实我介意嘛未歹哈，但是我跟你讲，我在奉劝高嘉瑜委员式的民进党的人物，不要再这样伤害党。 不要再这样伤害党。 不要再这样伤害党。你很红没有错。但是红昂啊齁。昂你要昂跟红留恋。不要让你自己的同志都有一天碰到你都会对你不屑一顾。这样就不好了。 你们议会民进党党团人缘相关。 你认为人缘怎么好？ 哇塞OK， 后来那我们再看啊，这个因为何志伟这个点名了说陈时中的竞选团队里面有黑道，这台戏不得了啊。那么小英啊，在28号哈、就礼拜一邀请了陈时中跟他的竞选总部还有发言人群一起到官邸去吃便当啊。肯定他们的努力，也未免他们的辛劳，但是说啊，结果，整个参会啊，意外成了公干何志伟大会，这是上报下，那这个，小英啊，会中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应该以国政为重，因此大家要先让这个小英稳住。当前大家要团结，那时候大家的气氛是这样，慢慢去讲的何志伟、那这个这样大家怎么看、其实啊，这个吴思瑶委员是今天有出来澄清，他说齁，他说啊，媒体说啊，变成一个公干某人的大会啊，这个某人没有那么重要了。请大家不要小看蔡英文的高度与陈时中的气度啦。一共吼，民进党长很严肃的在讨论选情，还有未来要检讨的地方，所以不会在此时此刻只针对某人去公干了。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边走边拍胸脯，看似心有余悸。立委何志伟神隐多日，穿得一身绿现身立法院。 让我来回应这些幻想文，回应这些枝微末节，我们会很对不起我们的支持者。 特地发声明，盼止住检讨声浪。传出28号中午，总统蔡英文邀集陈时中及竞选团队成员到官邸开便当会，却意外成了检讨何志伟大会。吴思瑶还原现场， 是不是成为公 某人大会，我跟大家报告，这个某人没有这么重要啦。其实我们有很高的共识，党内必须要来召开一个大规模的检讨大会。 据了解，参叙中虽有情绪性发言，但陈时中自己也提到，说自己就是其中一个问题，因为选举过程中忽略有40%的人不喜欢他，其中不乏曾经信赖他，认为他是好的防疫指挥官，却没做完防疫工作就选举，有些人觉得被背弃，所以没出来投票，甚至投给对手。 他一直在就责他自己，他一直觉得他要承担全部，然后他一直觉得责任在他，那其实我们非常的心疼，因为全党都要荣辱与共。 九合一大选，民进党表现不如预期，在各界找战犯同时，在前线承受炮火的主帅陈时中，自我检讨过程却让团队更心疼。 三妹啊，这里年晃在我们节目有讲到那个沙化那个事情，好。就说有个活动啊，这个三个市长候选人，人家都分别送了沙画给三位。那这个沙画被啊何志伟拿走，那何志伟拿走以后，把它放在哪里？放在立法院回收区，都、就是被他弃置啊，哈、哦，被他当他丢掉这样。那按照这个说，那一天的便当会啊，立委们提到何志伟的行为有故意影响选情之余，好、哦，那说当时啊。好、哦，通给好，你讲扁东的时候，党内竟然有五位非英系立委先后表达，党应该把何志伟开除党籍。好、哦，这严重。那他说，这时候小英啊，点名党秘书长林锡耀，要他跟都跟赖说，不要让何志伟到处搞破坏。好、哦，好，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这个严志雄，你让他看哈。 他说叫跟赖说，应该就是把何志伟推给赖清德嘛。那 我反正这是媒体下、欸， 哦，媒体下，哎、欸，我觉得 已经把他扯到 赖清德去了、啊， 动哎、欸、政治。 那、啊、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检讨英系嘛，包括就陈时中选举大败嘛，嗯、后选前就很多人讲说是不是英系在操盘陈时中选举，嗯嗯，所以蛮多人是把矛头指向英系，包括像黄成国也都是一样，嗯、所以现在。蔡英文总统可能就是很担心跛脚了、嗯，因为蛮多人会靠到赖清德那边去，那民进党会有一番就是派系的一些争夺、嗯。那这一次民进党大败啊、喔，也不算是国民党大胜啊。我觉得国民党也不需要太，就是我们也不能太兴奋、喔、因为这一次也不是说国民党真的做对什么，而是说真的民进党有太多的问题，嗯、不只是侧翼的问题，侧翼绝对是问题。哦、喔，因为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那个时候有一个什么无良公关啊，他不就 po 一个脸书嘛，就是说搞一个企划案、啊，不知道哪里弄来的、啊，说蒋万安去跟踪陈时中嘛、嗯，后来发现是假的，又赶快下掉。 我打个岔，那个侧翼群组就是我的群组。但是那个不叫做侧翼群组， 好、啊，那不是，那是定义问题的。反正就是里面像无良公关，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嘛、嗯，他叫无良公关，他应该不是姓吴叫良公关嘛，他就无良公关。像我本身也有被侧翼攻击过了、嗯，那个也不知道是谁的，他攻击过，所以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我们在网络上不太敢发表言论，只要一发表跟民进党无关就被骂。嗯，这其实是我觉得会有反感。那民进党当然站在我们的角度，他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嘛，他不愿意检讨，然后如果老是去骂。骂那个王高嘉瑜这些人，我们当然会觉得乐见啊。嗯。但其实我觉得可以讨论的东西还有非常，就是对民党而言，他们可以看的东西还非常多。 好，来，史医师要补充。 我补充一下，因为民进党内部的那个派系纠纷，那个其实我跟我完全无关。但我讲到防疫这一块，其实刚刚那个郑大哥讲，就是说那个苏益丰医师，嗯，哦，这我放一下，我刚好放我前就是4月29号的时候，因为我跟他还正在打官司，嗯嗯，他。我那时候写了，就是有一群，因为防疫这个问题齁，全世界防疫，台湾的防疫至少排前十名。嗯，我们不要说前三名，至少排前十名。嗯，齁，如果你去国外看过，在看台湾，包括死亡人数跟这个我们经济受影响的程度。但是呢，我必须跟各位讲，就是那时候很多的这种传言，包括医界人士，所以我写了一个杨志良、邱淑媞、苏益丰、苏伟硕、沈正南、潘建志、沈富雄、柯文哲、陈归瑜、王任贤、王明俊、江冠宇、潘怀忠、江守山、苏清泉，医疗盟的刘立仁、曾嘉玲、林炳宏，每个行业都有一些反指标。嗯哼哼，哦，我为什么这样写？因为这些人都带有医师或者是专业身份，可是他们在防疫的这一块呢，他们可能常常讲，譬如说 AZ 疫苗进来的时候跟你讲说 AZ 不好，嗯哼哼，哦，然后高端出来跟你讲说高端不行， 然后跟你讲说啊，这个没有这个他的整合方式不对，或者是引用一些错误的，比如说像苏一峰医师，他刚刚他引用了什么西班牙的什么某一篇 paper 说化痰药有降低这个新冠肺炎四成的死亡率，嗯哼哼，这个都是误导人民，好，造成这个化痰药大缺货，然后结果有富人因为这样子死掉的，嗯哼，我就讲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些反指标，那我想这些人。我欢迎来告。今天如果当年2020的时候，最一开始说我们所谓的这个王任贤讲的叫做武汉包机回台湾，嗯哼，把武汉的那些台商全部接回台湾， 是 我们有没有可能防疫防守防到两年多？嗯哼，我们有没有可能？我跟你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医疗资源就是会不够。为什么我特别讲说这些反指标？嗯哼，因为当你听到这些人，他们有专业背景，但是你在他的专业背景讲出来的东西，却造成。可能防疫上的破口，或者是这些人民的这个恐慌，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必须了解。嗯，民进党内部自己要怎么样去调解，包括高嘉瑜委员，或者是你们内部的这个派系的问题。 那这个翁达瑞啊，教授他也这个发表他的看法，因为感觉上有人针对他。他说，根据我的人生阅历，因为他好像被归类为民进党的侧翼。好，或网军呢？他说：“根据我的人生阅历，满载的电梯有人放臭屁，第一个开口怒骂那个人，通常是放屁的元凶。率先指责他人是规避指责的最佳方法。对，我在说的就是高嘉瑜与王世坚。哦，大概弄点叫点名呢。翁达瑞教授又说，民进党败选以后，网络有个说法。”翁达瑞这种侧翼网军根本是民进党的猪队友，反而帮蓝营吹票。那根据这个说法，如果翁达瑞加入蓝营，改打绿营的候选人，那民进党就可以获胜了。哇，原来台湾的政党板块操在翁达瑞手上啊！哦，我请跟那个袁志雄跟你恭喜，翁达瑞今晚被开始天庭啊！ 翁达瑞啊，一开始的时候还不知道是陈时奋的时候，确实会被归类的网军啊。但是后来他用本名出现就稍微好一点，就至少是那个人的言论、啊。 是， 对 对, 對。 翁达瑞在说，当网军侧翼塔绿班1450绿区、蓝区、英粉、韩粉、五毛等标签充斥网络的时候，是非对错不再重要，这才上严重啊。剩下来的就是怎么羞辱对手。一旦人身攻击取代就事论事。获利的必然是理亏的那一方，这不是我们要的言论自由。老实讲，我还蛮赞成这个事情，就是讲已经大家拢讲到无是非去啊，哈。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觉得事情应该要好好追究的那一个人，哈、哦。他其实不是什么这个侧翼网军，哈、哦，因为他人家用本名嘛，哈、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因为这个。朱立伦现在压力很大，因为我看整个媒体啊，哈、哦，哪样媒体都在听侯友宜在拱侯，然后呢，就叫朱立伦不要来选，你选也不会赢，好、哦，然后要你啊，这个这未来制定游戏规则一定要无私无我。来，我们来看一下。 选举过程，各位增加了很多虚拟的负担，各位也非常的辛苦。 选后首场治安汇报，先致谢警察，后移拿下115万高票基础，连任新北市长，但做好做满这四个字还是不敢说出口。 我现在是新北市的市长，我会好好的努力，把握当下，而且我规划了很多的愿景工作，我会紧盯整个进度。 九合一选举，国民党空前胜利，让蓝营对2024更有企图心。自比总教练的朱主席对政治精算师名号很自满。但党内却认为朱主席别想着选总统，应该扮演称职台教，甚至认为他应该布局国民党拿回执政权的行政院长。 点到名字，当中的一员哈，那到底他要坐教还是要台教？我的重点还是在朱主席他个人的一个想法。 期盼朱主席在为2024的筹划当中，能为党制定出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制度。让国民党可以推出最强的候选人。 下一站2024，国民党光环如何延续？一个是领军蓝营的总教练，一个则是有高民意基础的地方诸侯。国民党内战似乎已经嗅出烟硝味。 朱主席非常的辛苦，尤其在这次选战，他扮演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总教练。所以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角色， 敌于自己的团队的分工。 我们要走对的路，也要提对的人，我们一定要无私无我，团结胜选。我一定会坚定秉持这样的原则。 周主席的无私无我是讲给谁听？是自己还是侯友宜？2024国民党内可能总统人选台面下已掀波澜。 好，那么这个侯友宜说啊，朱立伦在这一次选举非常辛苦，扮演一位很好的总教练啊。朱立伦啊，出了一本书，是由天下文化所出版的，叫《大城小国》啊。为什么叫《大城小国》呢？他在序里面说，新北市就像一个缩小版的台湾，有山有海，有都市与偏乡，也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县市。这座大城市就像一个小国家的缩影。共享这都有想象空间了哈，它等同治理的一个国家哈。那这个治理的不错。那我想请教一下创下兄，叫朱立伦是个总教练有没有含义？ 总教练意思就是说，你就好好的去练队伍了、哦、然后帮我们的后勤准备好，哎，然后资源准备好， 对， 然后呢，你就不要参赛了哦。所以 你不要下来当选手， 你不要当选手吧？教练怎么可以当选手嘛？啊、所以侯友宜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哦。从那一天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一天我就看到他出来谢票的时候，哎，第一句话中华民国，第二句话让给国家。嗯，哎、欸，他你是新北市人，你怎么已经那一天就拿到这个身份了？啊、他就是想要参选了嘛。哦，哦而大赢之后就要参选嘛。而这参选之后呢，那、当然另外一个状况呢，他现在开始铺陈了啊，什么叶匡志讲他是当了一任之后再出来。嗯，那如果照这样的话，卢秀燕应该要抗议，哎，林之妙也要抗议，嗯，张立胜也要抗议，甚至于连那个劳庆麟他们也是当了一任以后，这时候赢啦、啊。嗯，但是侯友宜就是要冲了、哦，但是你放心，朱立伦哦。他绝对，所以现在会是一场国民党的韩国瑜 2.0 和吴敦义 2.0 的一个竞赛、哎、那朱立伦会告诉你说我是总裁派、啊、朱立伦他会当总裁派，他会搞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在哪里？其实这一次哦，刚刚讲到说民进党为什么要检讨，这一次里面其实民进党到现在为止两四加三线赢了嘛，605万票、嗯、只有605万这个人，这是那剩下1000多万人呢都是国民党统治，所以立委选举上一次因为韩国瑜搞的国民党是超跌，嗯，这一次县市长加上立委，然后立委的选区又跟县市长差不多，所以朱立伦会先搞立委，哦，先搞立委，先提名立委、嗯，因为这个整个国民党里面有立委的这些人多了，他的母小鸡部队出来之后，他才会处理总统大选，哦、所以朱立伦也会参战。而这个参战之后呢，他告诉你就是我不是总教练，我是总裁判，啊、然后就判侯友宜你出局。 好。这个是今天啊，联合报说朱立伦要抬轿或者是坐轿，党内很焦虑啊、哦。那党内人士认为朱立伦如果选总统，国民党铁定赢不了。这联合报哈、哦，如果朱坚持要选，党内就要有所防备，力阻他出现，避免重蹈吴敦义为了选总统而的覆辙。曾任县市长的国民党重量级人士说，朱立伦如果动念选总统，党内会有各方势力来阻止。甚至有蓝营人士开枪了，不惜出走民众党支持柯文哲选总统，到时候蓝营恐怕出走潮啊、哦！好，那我想这个现场六位来宾认为朱立伦会选总统的，请举手。哦，只有原之认为朱立伦不会选总统，所以呢，你是挺侯友宜的喽？ 不是，我觉得他选的机会真的不高啦。我那现在党内一定有些人、哦、 你独排众议呢，他们五个都认为他会选， 因为大家现在都觉得朱要选侯要选两个诸侯必然一战、啊、国民党会内战嘛、 欸、你这 但我真的 这是很明快的， 但我真的不觉得啦，因为朱跟侯彼此还是有联系管道，他们会沟通啦、哎、那刚刚那个新闻我觉得因为朱立伦选主席之后，党内一直有一些人就是跟他比较不合啦、嗯、所以现在当然就是要放话去修理他啦，哎哎故意讲说什么他会变吴敦义啊，他会去搞乱规则啊，让侯友宜出不来、啊、根本没这些事情、哦、之前还放话说什么三月就会搞初选去卡侯友宜，也没这些事情、 嗯、OK 好，那我请教一下林伟，你有什么认为朱立伦一定算好的？ 朱立伦是党主席啦、哎、那他带领国民党在这次大胜，其中由于桃园是朱立伦独排众议、哎、对华人空降起来张善政来算的、嗯、所以再加上朱立伦的使命感那么高，你一定盖当不算你东朱姓的，但国民党一定会发起倒朱运动、哦哦哦、所以朱立伦对于他自己不能坐轿也会很焦虑、啊嗯哦、那侯友宜的参选其实基本上还是卡在他刚选完市长嘛， 怎么说服、哦、 其实各政党大概在 明年的春节过年，在一月底嘛，我看在二三月，从现在开始到那个时候，各政党总统候选人都出来了。第一位出来的已经是柯P啊，柯P共一定算了嘛。 对， 那接下来就是民进党，那国民党，那侯友宜啦，一种状况下，我就觉得他会选，所以国民党没人算。党需要你，这是他的唯一正当性嘛。 侯一定选， 等于如果这样的状况下。那如果朱立伦要跟他争，那侯友宜要选就有困难，因为党内难道要初选吗？你刚选完市长，你要跟朱立伦来拼党内初选吗？而且他们两个人又有特殊关系呢，没有朱哪有侯？当年侯友宜算什么东西？是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在新北当副市长。 对， 朱立伦也是独排众议拉他来选， 对他有恩， 新北市长嘛。对，而且侯友宜这嘛。假规矩臭球桃， 假规矩臭球 桃，你因罪不赎完哦，这个等于徒弟跟师傅要打架，这个也有政治伦理上的一个问题， 对 哦，所以除非朱立伦让，那你叫朱立伦愿意让吗？其实朱立伦有他的支持者啊，朱立伦他现在带领国民党在这次县市长选得那么好，他会甘愿的就把打下来的江山送给某一个人，我想这。朱立伦会做这种慈善事业吗？我是干嘛进？ 啊，你干嘛游戏规则干嘛公讲？ 游戏规则的话，在其实现在啊，各政党对提名都当然都有他自己的自己相关一个规定嘛。我认为，如果朱立伦报名参加，侯友宜就不会选了。那侯友宜会用尽方法去倒朱啦，逼你朱立伦卖蒜啦。这样他就没有初选了嘛。所以如果说真的侯友宜参与的能不能在那边选，我认为这个状况对侯友宜最不利的。 好算对最不利。 那如果是朱立伦不选，那我们朱立伦要推荐你，假设啦，共同都不及嘞，上得了台面，可以跟柯P跟民进党来比。那这个时候是党请托你啊来出来承担，那侯友宜就有一条红地毯了。一头觉得这样东西了嘛。 是。范老师， 朱立伦如果不想选总统，他何必在去年十月份去选那个党主席？选得很辛苦哎、欸，他那时候跟张亚中两个人，哦，那个整个深蓝都是挺张亚中，就他是拿到45%的选票，张亚中32%，所以那个时候他何必那么辛苦？他退休啦，不在家里，对不对？就是过得轻松的生活嘛。他就是要选总统啊，要制定党内规则嘛，党主席可以嘛？国民党内有很多可以操作空间，党主席特别是嘛。所以你看到就是说朱立伦这个总统梦做了好几次嘛。2016年的事他本来想出来，是因为他2014年的是他的掏那个新北市长他的这个选举，他只赢尤锡坤赢了20000多票。他没有正当性。 是。 他想不想选他想的要死，但是他没办法，后来不好意思出来让给洪秀柱。后来还是硬生生的把洪秀柱换下来嘛。然后2020年呢他想不想选，他还是想选嘛。就是被韩国瑜给比下去了嘛，民调。韩国瑜赢他嘛，所以他已经连续两次的总统梦碎了。 是， 这次是他最有可能的嘛？一个是他党主席，他可以制造规则；第二个选得这么好，他国民党这次县市首长，对，不管怎么样，他没有功劳有苦劳啊。凭什么不让他出来？所以我认为他一定会出来。 那还有一件事情啊、这个可能还在发展当中啊，就是这次屏东县啊，周春米。他赢苏清泉赢了11000票。苏清泉说开票有争议，他有质疑，所以他要求要验票。那哪个质疑呢？第一，他说在开票过程里面有媒体报道说苏清泉跟对方周委员的票数是有误质的。好，我的写他的，他的登记我的。这个等一下我们说明。好，他说部分投开票所开票的瑕疵并没有把选票呈现给乡亲看。这等一下大家会看到那个袋子。第三个是中选会公告的选举人数竟然每小时就更动啊，中选会有回应。再来，开票速度太慢，新北市200多万张选票2.5小时开得干干净净。我们也就是屏东才40几万张出头，我们开了5个小时还没开完。这个屏东选委会有说明。中选会先前公布有效票将近38万票，但三个人加起来得票却超过43万。中选会公布的有效票投票数跟事实上统计有将近6万票的出入。好，那谁讲的有道理？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监察院，他在前面看啊。 秀出开票所的争议影片，这是11月26号在东港国小的194投开票所过程中，民众说只有听到选务人员飞快地喊着周春敏， 三个名字，三声五令都讲过好几次了。 影片中的选务人员喊完号次名字之后，就把选票摆在一边，民众就质疑没有亮票就可以吗？而且影片35秒通通喊的都是同一个人，会不会有问题？ 开票前，他们的主任官员在开的时候有问说：“你们都有看到票吗？”啊，他们都说有。所以说他们就是照这样的一直开下去。 还原影片当天的情形，开票的时候，194号开票所位在国小里面，教室的空间并不大，分成了整票区和唱票区。在场除了选务人员之外，有双方的政党代表，再加上公所人员，一共3名的监察员。另外还有10位的民众参与开票，当时选务人员有询问在场人员有没有看到票，大家回应有，选务人员就这样一路唱票，但是没有亮票，没人提出抗议。最后开出来的票数，国民党的苏清泉467票，民进党的周春米258票，苏清泉的票数差点是周春米的2倍。 认定上也是说这是工作人员的一个疏忽， 只是一个瑕疵。好，我讲这就是民众对选委会的不信任最大的原因。 35秒的影片遭质疑开票过程有猫腻，但是26号当晚屏东的开票速度惹意，结果有人在群组中就流传38万是最终的选举人票数，但是选委会公布的却有43万，是一不小心做过头了吗？同一篇讯息从发文者到转传者，通通被约谈。 造谣哦，最终票数哦其实是不实讯息。 目前共有5人因为散布假讯息被检警依涉违法来侦办，选举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屏东的争议持续上演中。 屏东管政府警察局的新闻稿，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在昨天受理屏东县民进党党部告发蔡姓等人于网络转传未经查证的讯息，警方将依法侦办，并且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依法严办，不容不实谣言扰乱民心，抹黑选务人民的辛苦跟这个影响公共之安宁。好，那为什么要这个来说，要他们来说明你们为什么乱传呢？屏东管政府公法水公，这个他只有一直喊周春米一票，周春米一票，周春米一票，周春米一票，水兄因这些人其实是在整理这个票柜这样子。而且东港国小最后开票出来194投开票的时候，开票出来苏清泉是467票，周春米是258票，就是说哪被做票 就要输， 我会做谁不一样， 那你做完呢， 做到大 做对手的 真的是无私无我， 并不在周春米做400几票，苏清泉做200几票，那你做票做到自己200几票，最后最后的400几票齁，来请教一下这个时期一定要看。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扯了，可是因为呢当这种错误的讯息然后是片段的讯息在传播的时候，的确会让大家觉得那所以可信度就有问题咯，是不是这个国家机器在背后又动了什么手脚。那这一次中选会其实反应的还算蛮快，他立刻做出了一个回应。但是我会觉得啦，在开票的过程当中其实各阵营都有人在监票了。就有这么多的人在现场，然后如果又有监票的人在现场的话，有任何的异议其实在当场就会提出来，可是当场就没有人提出来。然后如果要用这个截取的片段来说你这个有疑似有这个坐票的嫌疑的时候，那我会觉得比较难说服人。那也因此我会希望说这种讯息错假讯息能快就尽量快的来赶快做澄清。那也的确中选会也做了这些说明，就是说好，那你不能够用说开票的时间嘛，因为屏东真的路途有一些在山上比较远的嘛，而且你们有6张票呢，新北就有4张票， 是 那当然4张票当然是开得比较快啦。那也因此我会希望说这种东西到此为止，就不要再不断的都选完了然后还要持续的制造那种对立的仇恨的分裂的，因为就不会有坐票嘛，因为有坐票就不会坐到对手嘛。如果真的是要 对手比较多， 如果是存心要坐票的人，他怎么会去坐对手的票？这个就不合逻辑啦。 好，那苏清泉其中有一个叫做这个在开票过程中有媒体报道说苏清泉跟对方周委员的票数是有误质的， 我的写他的，他的登记我的。好，这个其实是啊三立所犯的错误，这个我们一定要承认啊。我给大家报告，代志发生在啊开票迄暝的8:12，哈、啊，这个苏清泉19000多票，周春米18400票，其实是这个是我们工作人员写颠倒了，啊，写颠倒了。那写颠倒了以后呢，我啊、他们呢、啊、这个要。啊，这个因为我在主持节目，他们希望我能够念这一段，就是我们的计票员操作失误，屏东周春米跟苏清泉票数对调误值。好、哦，这个公司赶快这个觉得说事情啊蛮重要的，一定要赶快啊、哦。那另外呢是啊，本来以为中选会有在调查，事实上也没有，所以本台稍早周春米与苏清泉票数对调误值的部分特别更正。这跟中选会无关啊，这纯粹是三立的这个在 key in 的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搞错了啊，就这样子。好，那等一下相关的新闻我们再讨论。同时，我们来关心鸡人，好、啊，今麦大家拢要求啊，这个谢国梁，我要爱 Google 咯。好，那他这么能不能兑现呢？来，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今晚。刚刚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我们现在看的是屏东县选委会的新闻稿。义工啊，什么中选会调查中，他们去查没有这件事情，中选会没有调查，所以我们啊，电视台也承认这个是我们自身 key in 的错误啊、哦。第一个，第二个事情是啊、这个各县市投开票座位都是一致的，并没有说屏东特别啊、哦。第三个事情是。啊，讲开票，屏东嘅开足久，因为台新北市干那4张选票，屏东县有6张选票，这是啊屏东县啊这个选委会说的，说在不同的基础，当然会比6都慢。第一，第二，他说屏东的幅员辽阔，投开票所距离选务中心、作业中心很远。举例来讲，雾台乡659660投开票所，在长治乡百合园区，距离有26公里，又是山路。相对我们选务工作人员很辛苦。再来是屏东38万有效票开出43万张票，他说这不是真的啊，开票结果有效票是443000多人，并非38万的数目，选举人数等资料中选会网站都可以查得到。最后是11月26日开票的时候，屏东县主要候选人都有推派监察员，而且监察员回报各投开票所计票结果也跟中选会计票结果相符，主要候选人也都有推荐监察员依法监票，并且回传到各该主要候选人的竞选总部。请教一下林委员，你感觉现在还有好的做票吗？ 我们党因为以前常做票，可能就会， 所以也怀疑别人这样。 以前开票开到一半会停电了、哎哦，好像花莲，好像哪个地方也发生过，包括选票在路边被捡到。嗯，哦，台湾已经走过那段期间了啦。哎，今晚被作品哦，不可能啦，因为你要说能够一个系统性的作票，你在一个投开票所有那么多人，嗯，你随便一个人，你没有弄好，哎、这个爆出来，那你就完蛋了， 是， 对不对？嗯，还有周春米的选情是一路看好，哎。一起都一动短呀，嗯，他根本在屏东看起来是不可能输的，嗯，你的温野啊，何必去冒这种风险？ 是， 而且如果今天差个几十票，哦，你讲差些块啊，嗯，哦，那可能那对， 差几百票啊， 你差蛮贵一票嘞，嗯嗯嗯，那啊，你就算走法院的话，你说会有哪个法官因为差10000多票，然后下令查扣选票，嗯，再来验票？ 是。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是选后的一个政治动作啦。哎，哦，那也许可能是苏清泉还要再累积他的政治能量嘛。嗯，一直专门泡民进党啊，这是坦白讲，哦，是他选的不错，还是民进党选的不好？嗯嗯。哦，但是至少就像刚有判断了，苏清泉接下来如果大概不是争取国民党不分区，就是直接参选屏东的立委嘛。哦，好好好，只是他打这样子的所谓的坐票，嗯，我认为不会引起一般选民的认同啦。嗯嗯，你基本上屏东乡亲，你看到红爷节目，你想这样是什么年代啊？你在世纪啊？嗯，个惊到坐票这挺多。 是， 这个绝不可能了。 不可能。是，好，那我们来关心基隆哈。 谢国梁屌料啊，你怎样吼？少年啊，拢大量涌进他的这个网站啊，留言谢国梁要送 GoGoRo 喽。好，谢国梁要送 GoGoRo 喽，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当时这是他在2021年10月25日啊，一年多前他开始要选基隆市长，结果他的广告，他的 slogan 就是这样，好，小爱爸爸，因为他的女儿叫小爱，小爱爸爸，好，谢国梁免费提供就业青年50,000台 GoGoRo 电动机车，好，这样。但是他今天说，真抱歉呢，好，上海可能是 GoGoRo 洪家腾、光阳跟 EONEX 啊，这样到底会塞不？啊，再来，以前大家若叫一只是8-9万的迄类，即马伊讲一只4万的，吼、哦，啊，佫叫政府补助1万，来，我们来看一下。 谢谢大家，谢谢。八松卫生局感谢再感谢国民党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梁一早现身火车站广场谢票。 太巧了， 谢谢。民众热情上前讨合照，谢国梁来者不拒，但这当选后的甜蜜期恐怕不会持续太久，因为选前他开出要送电动机车，却被经济部打脸，不单独补助单一县市，那裁员打哪来？ 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能够进入到市政府工作后，再为大家把这个政策的一些细节来开始推动。那我们谈的补助也都是全国通用的，那请大家稍微再给我一点时间。 谢国梁希望大家给他一些时间，但现在要给4年恐怕还不够。看看没有出现在广告布条上的政见细项，其中一项条件是要青年连续5年做满公益回馈4小时才有机会领取，等于未来4年时间一样拿不到电动机车。 这个政策有信心？ 没什么太大的信心， 因为我不确定就是基隆市的就是花在这部分的经费是多少，对，我觉得应该会有一点难度，但是他应该会尽量去达成吧，因为毕竟这是他选举的承诺。 只能说希望不是空头支票。 民众期待当选后不跳票，但即便裁员被妥了，要是第5年换人执政，政策又改，那民众岂不是做了白工？这连续5年得做满的游戏规则也被放大质疑，否则就得像谢国梁自己所说的，做不到就不连任。 自己一共要做满5年，要公益做满5年呢？ 哎呀，以前怎么没讲？这是他主要政见呢。他除了在基隆挂各种大招牌，你知道内湖也有他的大招牌啊，超大型的啊。 对， 而且他并没有附加各种条件，然后他还 当时没有， 当时都没有啊。然后他还说，如果做不到的话，他就不连任嘛。不是，你5年的话，就是你必须要让你 连任才会有。 对，就是必须让你连任，你才会发这个 GoGoRo。哪有人家这样骗票的？就还没上任就已经票。而且你如果呢？对于这样子的政见你是有规划的，你应该有细部啊。哪有人家说我已经选上了之后我开始加条件，你要做这个公益哦，然后你要这个5年哦等等，哪有这样子的。就我会觉得这个就是诈骗集团嘞，你就是摆明了在诈骗基隆市民啊。那所以我会认为说，他如果原先就有这样子的规划的话，你应该要知道裁员从哪来。 对， 你不可以说我已经选上了之后说那我要跟中央要求补助。那我也可以来选啊，我也可以开一个支票啊。哇，所有的青年每一个人发一栋房子，那我也要跟中央要求补助。如果中央不补助的话，那跳票算中央。 无啊，中央起码无可能给你补助。 是啊， 那你两边打个管区拢安尼开啊，中央哪有法度？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开证件支票的时候都胡乱开。而且你当初怎么开，你就要怎么样如实兑现嘛。哪有人家说选上了之后，然后才说？没有，我这个有各种附加条件，然后一楼往上堆叠的，这个太离谱了啦！ 来，但是大家拢想讲 GoGoRo 的电动机车一台多少钱？ 它最便宜的我 7-8万，10万， 最阳春的叫做 Viva，5万块，最阳春的。 对， 拍摄吼，我本来马拉叫伊要上迄款，你两个五六其实一般介绍拢要八九万啦， 七八万， 啊较好诶吼，只要十一二万，上、好诶，嘿嘿嘿嘿。但是伊有一伊啊有一种合作 ，V 版 啦，伊嘿 V 版，伊电池吼， 一颗， 哎电池一粒尔，嗯，啊不，那迄八九万诶拢一电池两粒诶，这算较无力啦，哦。Google 呢，起码有一个49,900，哦，光阳机车，哦，嘛有49,800，哦，那这个洪家腾，这个无可能啊，这个59,800，我看这较贵啊，哦，啊呢，因为伊的医生是40,000嘛，伊的医生40,000，啊，伊希望中央会当佮补助10,000嘛， 40,000无电梯啦。 你是要怎开啦？啊，无电梯要开啦，变成电动机车。 用爱发电啊，用爱发电。 好，四万的，我即马找无四万的啦，哦，找无四万的，好。所以，但是即马佫加一个条件，我们这个条件，这大概起摩拜啊，就是讲你要公益做满5年，你才有资格申请。但是伊即进前无敢讲哦。 对啊。 进前伊无讲，进前是讲年满22岁。78到92年次第一批适用机车驾照满1年，涉及基隆满3年，太旧换新优先，公益回馈4小时。吼、哦，大家就松假啊，过来是 Google 咯，即马无一定是 Google 咯，对吧？好、哦，第二你都爱做公益做满不满5当，你才有资格哦。来请教方老师，会当安尼无？ 当然就当场跳票嘛。啊。你自己开的支票，你还要中央给你买单吗？嗯，还要中央给你买付一台付10,000块？那其他县市要不要比照办理？嗯，台南市要比照办理，全台湾都要这样做吗？哎，所以你自己开的支票，你自己兑现、嗯。而且我刚算了啦，就一台50,000。哎，他当初说要有50,000台， 五万台 大概是25亿。哎，你这个你谢国梁，你们家族也很厉害啊，你们是个二姓家族、嗯，有金融、有建设、有证券、有教育， 有 用25亿应该也不难吧？嗯，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他就自己捐吧。我觉得这样子大家才觉得哦，你谢国梁真的，你没有跳票，你只讲 一。这个有什么让他吐耶？一个月领20万，结果我来，一个 月领你谁叫你当初要开这么好听的支票？嗯，那你现在变成大家都觉得被骗啊？嗯，我觉得这两天哈、哦，大家看到，你看蒋万安也是。讲完哦，这两天等下问他市政问题，嗯，大巨蛋，他说谢谢，就开始谢谢咯，嗯，不愿意回答任何问题哦。 对， 王世坚哈、哦、已经准备好了，嗯，穿便便的啦， 去 哦，准备要去市议会好好修理他。我觉得如到时候蒋万安市议会开议，那就是个灾难开始。 不，我现在是讲谢国梁啊，谢国梁已经嘛给讲给一个条件，就是讲你公益要做满5当，你到足够好申请，这大家会配面呢，你头无讲呢？ 那你没有讲说一年要做多少小时？ 有啦，伊讲四点钟啦， 四小时。不是，我澄清一下， 妈，五年后阿姨哪落算呢？谢国梁的， 我算的无啊，所以你唔带好啊，好连任啊。 对啊，阿叔这个是证件。 可是他说他做不到就不连任啊。那可是你开出来的条件，现在就必须让你连任啊，哪有这样的？因为第五年不就是你的任期只有4年啊。那所以你就得要等到第二年才会第二任才会实现你第一任的政见嘛。可是你第一任又说做不到我不连任，那所以这个逻辑是怎样啊？ 嗯，他我有问他们啦、啊、他们是讲法是说这个没有强制性啦、啊、你就先拿啦，然后希望你可以连续做5年的公益，就抛砖引玉啦。哦，所以不是，否则的话他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他选举的时候开出这个支票，那万一连任的时候人家说，诶、欸、你开支票为什么没有，然后都拿不到。 那到底怎么先拿？ 他钱在哪？ 没有，就钱的部分他们会逐年编列嘛。因为说实在的，以厂商来讲，每个月能够交货就是1-2千辆而已嘛，他也不会一次跟你收嘛。 你有代表现在国民吗？ 我有特别去询问。 可是他不应该逐年编列、啊。 但是他不用，因为他原来讲，因为他要连任的人啊，他不可能 就说变成一件事。他原来讲说他要成立300亿元。的筹出300亿元的基隆城市幸福基金，嗯，哎，怎么会用纳税人的钱编列嘞？他的应该是他自己想办法筹出300亿的幸福基金来发啊，啊，那如果不行，就他捐了。 他也不会一次跟你收嘛。 你有代表谢国梁吗？ 我有特别去询问。 可是他不应该逐年编阅、啊。 但是他不用，因为他原来讲，因为他要连任的人啊，他不可能 就说变成一件事。他原来讲说他要成立300亿元的。筹出300亿元的基隆城市幸福基金，嗯，哎，怎么会用纳税人的钱编列嘞？他的应该是他自己想办法筹出300亿的幸福基金来发啊。那么如果不行，就他捐啊，就这样子简单、啊。 原志，我讲解实际问题，就是讲，因为我网络上去吹啊，嗯，我想哦，谢国梁今嘛，大家都一定要想要甲投五个咯嘛。啊，叫我去看，大家拢，大家拢差不多8-9万嘛，吼、哦，啊，贵个11-12万呐、啊，吼、哦，啊有6-7万的啦。 但是一进门工四班，我吹不四班的了。 四万，他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买那个电动机车啊，都会取到一些本来就有补助，个人版就有补助，比如说中央补助一点嘛，地方政府会补助一点嘛，如果你是旧换新会补助一点嘛，就是说这台呢，你扣掉你个人能够取得补助，剩下的部分他编预算给你啦，所以他大概是编了一台四万左右，而且他不能指定 GoGoRo 啦，因为一般的市政府要采购是有采购法的啦，所以到 不过一准看板港用 GoGoRo 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说 GoGoRo， 没有你不知道我怎么用我的看你 等值的。因为他不能够指定厂商啊，他要采购法是大家都可以来投标，所以应该是等值商品哦。 那你应该写电动机车就好啦，你怎么写 GoGoRo？ 等， 我你都不想等你。 我 你念一下好不好？来，摄影大哥，摄影大哥，拜托一下，拍近一点，拍近一点。好，小爱爸爸谢国良免费提供就业青年五万台 GoGoRo 电动机车，等你对。 他后面有小字，我看不清楚。 你要挖沟了。好，你怎么 可以生？还是要说明清楚，不然连任的话，人家哪有质疑他？啊，尽量要买。 广告不实啦。啊， 是啊。 对。 好，那将军，这个能完成吗？ 这个很非常离谱的一件事。哎，就是你怎么可以针对特定族群来送这种东西呢？那请问年轻族群，你的界定在哪？ 好，你怎么可以 生？还是要说明清楚，不然连任的话，人家哪有质疑他？他尽量要买。 广告不实啦。啊， 是啊。 对。 好，那将军，这个能完成吗？ 这个很非常离谱的一件事。哎，就是你怎么可以针对特定族群来送这种东西呢？那请问年轻族群，你的界定在哪里？那我有大一岁，可不可以？你本来是今年要送的，那你的开放的时间变成明年开放，那我长了一岁啊，我就不能领啦。所以这要怎么界定，要如何去调整？其实像买电动机车，到桃园补助是最多的啦。桃园是我记得没有错，多补助快一万块。那是市政府自己编预算来做奖励。而其他的这个县市大概都是一万多。那你已经有了既有的这个环保跟节能的这个补助之后，你再补助一个，这没有道理啊。这没有道理啊。它每一个补助一定是一视全国同仁，一法通用。不会独厚你基隆市，你比较会要钱，你要的比较多，然后就多给你，不可能啊。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桃园要不要补助？那我们当议员我也争取啊。为什么基隆有桃园没有？ 对， 中央补助基隆不补助桃园，不公平啊。这怎么说也说不过去。 我大概讲林佑章的看是安尼吼，林佑章讲今麦一台 GoGoRo 至少爱五万，一般嘛都爱七万至九万。谢国梁讲要上五万台，至少嘛爱开二五亿，吼，这是一台用五万来算。啊，那上街一台高万，安尼都要45亿。一共就算扣除中央跟地方太旧换新最高补助2万，也还要花15到35亿，政见一定跳票。而且一共啊，这违反预算法，无裁员你是变哪编呐？好，哎，这违反预算法， 不，这个还要议会同意了。哎，基本上哦，选举开这个七月会选。 啊！那恁民进党阿妈唔就上汽车？ 我老讲啊，我老对我上面路呀， 上面路， 动不动特斯拉啦， 对啦，啊！你还这。